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26章。吃的一下，一声鸣叫，尘埃散去，众人终于看清了这只召唤兽的全貌。三角状的脑袋上布满着尖锐的角刺，宛如举着两柄巨大斧钺的粗壮前肢更是覆盖着坚硬的角质铠甲。巨蝎的身躯依然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棱角分明的铠刺，后肢或许没有它那相当醒目的斧钺前肢那么健壮，然而两个后肢的位置上竟然都延伸出了骨镰，让那些妄想从它背后攻击的生物在一瞬间就能够剪成两半。 白凯战哲， 之前那名青色短发的男子看到这只召唤兽之后脸色一下子变了。明珠学府的学生除了施展能力不俗之外，他们的知识面一样非常广，他们可以瞬间认出从自己面前飞窜过去的妖魔。然而书面知识终究是书面知识，书和图片是无法将这个生物站在你面前时带给你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恐慌一起叙述出来的。 原来还真有连情报都不去了解就一头撞上来挑战的，我这白凯战士很多时候不听话，等你们缺胳膊少腿儿，可别来找我要医药费哦。 海大富笑着道。吃的一声，白凯战哲一点都不墨迹，看到眼前这四个挑战者之后直接就下手了。那硕大的斧钺前肢已经高高的抡起，都可以感受到有风因为这个动作而扬起，可见这白凯战哲的力量有多可怕。 快散开，快散开， 青色短发男子惊叫了一声，马上朝着旁边躲开了。那名风系的魔法师更是迅速地施展出风鬼，身体急速地与这白凯战哲拉开了距离。另外两人同样也在逃，可惜他们反应慢了不少，白凯战哲的目标也正是他们。这个时候就看谁跑得慢了。终于白凯战哲锁定了那名反戴帽子的清秀男生，那风声呼呼的前肢化为了锋利的战斧，狠狠地朝着清秀男生劈了下去。全校师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这海大富真是一点都不手下留情，倘若是往那男生头上劈去，恐怕性命就没了。结界盘，光系老师顾汉眉头微微一皱，就在白凯战哲高举着战斧要落下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脚下有金色的星光在待命着。顾寒是今日的守护老师，这场斗兽难免出现意外，他必须在有生命危险之前出手保住学生的性命。不过就在他打算完成终结光系魔法之时，他看到了那名清秀男生身上有蔚蓝色的星光在闪耀，顾寒很快撤销了自己的技能释放。康的一下，斧钺前肢重重地劈下来了，人们惊呼之时可以看到一个褐色的岩石之盾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清秀男生的面前，巨斧前肢深陷在了岩石盾上，像是卡在了里面。盾下那名清秀男生刚才还有一副懦弱吓尿的模样，但这会儿他的眼睛却是闪过一丝狡猾的光芒，哪里还有刚才那吓得慌不择路的样子。 光耀失明， 清秀男生嘴角夸张地扬了起来，他的手掌心上已经不知什么时候凝聚出了一团炙热的光团。 这么近的距离，你的召唤兽必定灼瞎，遇到我谢文峰也算是你的不幸啊。 清秀男生手这么一扬，那团已经呈现金色的光芒赫然在白凯战哲面前绽开，那剧烈灼眼的光芒像是一柄柄光之剑，疯狂地刺入到白凯战哲的眼球内。白凯战哲已经闭上了眼睛，但依然可以看见他的眼眶被灼烧得烂开了。 干得漂亮， 青色短发的男生和其他两个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光耀失明用得好，就是一个神技，可以瞬间刺瞎敌人的眼睛，失去了眼睛再强的妖魔也将变成一个废物，接下去将其解决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家伙太心机了， 莫凡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毛。不愧是明珠学府的学生啊， 和自己之前那些遇到妖魔都未必能够完整释放出魔法的同学们相比，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并且这名光系的清秀男生对技能的运用相当巧妙，先诱敌接近，然后近距离释放光耀失明，原本在初阶最废的技能却一下子成为了制胜的关键。此时莫凡也不免小激动了起来，随便一个明珠学府的学生就已经有这样的把控力和应对能力，和他们打起来应该会非常刺激的。 哎呦，海大腹被摆了一刀，这下麻烦了。 召唤系的郑冰晓说道，个子非常高的长脸男却笑了笑道， 那不是更好，直接出局一个，就剩下五个人竞争炼兽之血了。 大哥，我们还有六个人，你的术理论是魔法老师教的吧？ 郑冰晓说道。 他有必要算进来吗？一个没敢将召唤兽换出来的。 长脸男瞥了一眼算是一个小异类的莫凡，前几天他们的老师蒋云明就要求大家把召唤兽都换出来做一个评估，莫凡的幽狼兽还在沉睡中，自然没有换出来，再加上莫凡这六个人正好不是一个寝室的，于是变成了不合群的家伙。 别这样说呀，我们七个人怎么说也是一个系的，况且蒋云明老师也说了，假如我们累积人头数没有达到100，就会将原本给我们的资源给其他表现好的系，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巨大的损失啊。 郑冰晓显得比较和善地说道，人头数这是他们召唤系学生们的说辞，现在他们等同于一个系对抗全校全系，蒋云明老师对他们要求非常高，不说能够打败全部别的系的学生，那至少要斩下100个挑战者，这个数目平均到他们七个人身上的话，那就等于每名召唤系的学生得挡下15个左右的别的系的学生。海大富这率先出战就有了阴沟里翻船的感觉，在郑冰晓看来，要达到100这个数目就相当困难了。 没啥大不了，你们所有人没有达到的数目俺一个人就可以给补了。 长脸男咧开嘴，大碴子味就飘了出来。 王丽婷，你真能吹。 海大富站在场中央，脸上露出了几分惊讶。惊讶不过这家伙倒没慌张，反倒看着那名正在搓鼻子的清秀少年不由得讥笑道， 看来你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怎么耍小聪明上了，难道你不知道虫族妖魔素来视觉就很弱吗？ 海大富话音刚落，白凯战哲便发出了一声暴怒的嘶鸣，他的前肢生生地从那岩石盾上抽出，根本不需要用那双灼伤的眼睛去锁定目标，这白凯战折重重地往清秀男生的位置上扫过去。清秀男生这脸色都白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白凯战折已经失明了，还可以准确地捕捉到他的位置啊。一口鲜血像喷泉一样吐出来了，清秀男生的胸腔被白凯战折撞上之后，整个人是横着飞了出去，一连飞出了有10多米远，清秀男生整个人混着污泥，那张脸苍白如纸。很快那位光系的老师顾汉便入场了，迅速地将这位昏迷的男生带下场去治疗，清秀男生直接昏死了过去，嘴角里有血不停地涌出来。 阮亚老师，交给你了。 顾汉将男生放下，淡然地对坐在旁边的穿着白色套裙的女老师说道， 你该出手保护他的，这伤不轻啊。 阮雅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 死不了的就别浪费我的魔能。 海大富看到那个被拖下去的清秀男生笑得比之前更加灿烂了， 尝尝我的雷印。 那名青色短发的男生脸上涌起了怒意，他站在不远处，单手高高举起，那些如同雷电狂蟒蛇的雷印悬浮在他的脑袋上空，一声令下，所有的雷电印痕疯狂地朝着白凯战士鞭策而去，紫色耀眼的光芒高频率地闪耀。 蠢货，别以为雷系就了不起， 海大富骂道。雷电印痕击打在白凯战折的身上，往常这些电弧会在目标的皮肤表层不停地传递，最后直接穿透到肌肉骨髓， 产生巨大的雷电伤害的同时，可以麻痹住绝大多数生物。可这一次呢，雷电鞭子似乎全都抽打在了白铠战者的白色角质铠甲上，铠甲或许已经被电得出现了一条条明显的焦黑痕迹，但这威力完全无法钻入到白铠战者的肌肉之内。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27章。白铠战者身体依旧自如，他迈开了厚重的后肢，顶着那一道道还在身上窜动的雷印，就那样朝着那名青色短发的男生冲撞了过去。 滚吧！ 三角铁锤的脑袋往青色短发男生那一撞，这男生直接翻转着飞出去了。那位顾汉老师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青色短发男生面前，悄然地将其拖走，送到了那位治愈系老师的面前。 还剩你们两个。 海大富冷冷地扫了一眼另外两个男生，俩男生咬着牙没有退缩，可惜他们的技能明显对身穿铠甲的战者没有什么作用。那名风气的学生或许还能够凭借着灵活的身法躲避着速度比较迟缓的白铠战者，可海大富也根本不着急命令自己召唤兽攻击，就默默地等到对方魔能消耗殆尽，最终风系学生自己放弃了。轻松斩下四个人，海大富的淫威一下子让后面排队的挑战者犹豫了起来。不过明珠学府敢打敢拼的不在少数啊，很快又有五名学生站出来挑战。这五名学生有了前车之鉴，在戏的搭配下明显要好了很多。水系负责保护，风系不停骚扰，火系持续焚烧。这场战斗持续的比较久，但终究无法敌得过这凶猛的白铠战者。到了第三轮队伍挑战，海大富的白铠战者战斗力明显弱了下来，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霸道的统治力了。海大富咬着牙还是将这六个人一组的家伙给解决了。等到第四轮，白铠战者终于顶不住这样的轮番攻击了，被火系的一名女生给干掉，送回到了次元空间里。海大富很是不甘，他在以前学校一个人打四五十个都不成问题，谁知道在这明珠学府竟然只解决掉了15个人，这战绩恐怕没法争夺炼兽之血了。 你上吧。 长脸男看了一眼旁边比较矮瘦的男生道。矮瘦男生急忙摇手。 我很差劲的，能不能顶住一轮都不好说。 没事儿，就算你一个没干掉我也可以补起来，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 要不莫凡你先上。 矮兽男生对莫凡说道。我召唤兽重伤，我的数据就靠你们来补了。莫凡也不隐瞒，直接表态道。 早知道你是一个废物。 王立挺说道。莫凡也不生气，默默地把这个仇给记下了，思量着以后要用什么姿势一巴掌扇回去。你行你就上，说个没完没了的，信不信老子一个雷电劈死你，真是给你压惯了。哼。那名矮兽召唤学生上场之后，召唤出了一只幽狼兽来。这只幽狼兽莫凡在课上就见过了，明显是一只还没有成年的小幽狼兽，别说战斗力完全不如莫凡自己那只，就连体型都比莫凡的幽狼兽小了两号啊。矮兽男生上场之后就显得很怯弱，周围那么多人带着些许嘲笑的目光，使他感觉有些无地自容。果然这货不负众望，仅仅在第一轮的时候就被一名暗影系的学生给戏耍得气喘吁吁了。矮兽召唤生满脸羞红地走了回来，低声道。 我会很勤奋修炼的，以后再有这样的大赛绝对不会给你们丢脸。 哼，也还凑合，干掉了俩傻子。 长脸男王力挺半讥笑地说道。 没事，我们会最大可能的补回来，接下来由我上场吧。 郑冰晓说道。郑冰晓的召唤兽是炎魔士，战斗力要比白凯战哲还强上几分。白凯战哲对火系的魔法并不能造成多大的免疫，相反传递热量的白铠甲会让他全身都烧红起来。炎魔士就不怕火系了，并且雷系技能在炎魔士面前一样是隔靴搔痒，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炎魔士最大的问题仍旧是速度，这家伙速度简直用缓慢来形容，很多时候不使用任何移动类魔法都可以避开他的重拳打击。奈何炎魔士拥有一定的操控土的能力，这能力使他无往不利，一连灭掉了有整整四组的人。 好样的，郑冰晓，不愧是我们班长啊！哈哈哈 哈哈！几个人高兴地叫了起来。 哼，看看雷系和火系那些人脸上的表情，站着他们是初阶最强的进攻系，就嚣张猖狂的不行，结果碰到郑冰晓的召唤兽，一个个都变孙子了，看得真爽。 已经灭掉23个人了吧？别的系就是一群渣渣。 郑冰晓站在铁笼结界之中，为人比较和善的他此时有一股别人不敢在其面前造册的英气，同时也赢得了很多女生们的青睐。只不过其他系的男生们就很不爽了，他们被虐了个死去活来，马上要出第五组人了，也不知道这第五组人究竟能否将其击垮。 以前不知道初阶就有召唤系的，现在才知道召唤系原来这么变态，这一个打我们一群的本领，叫我们其他系还怎么活呀？ 坐席上很快就有学生们议论起来，召唤系这一个系与他们全系对抗，恐怕连雷系的学生都要羡慕不已。 也就初阶比较厉害点，到了中阶谁强还不好说呢。你没看到那个召唤一只小妖狼兽的家伙吗？其实啊，不少第一次觉醒召唤系的都跟他一个样，他们修炼起来太过依赖召唤生物，在没有一定昂贵辅助道具帮助的情况下，是很难俘获更强的召唤生物的。 有一些比较懂的人忍不住说道， 但就学校而言，召唤系的还是不要惹为好。 那只炎魔士好像顶不住了，被这么多高手轮流轰炸。 是啊， 郑冰晓终于架不住这样轮番轰炸，最终与25的数据被踹了下去。 我听说这炎魔士啊，还不是他们召唤系最强的。 坐席上有学生讨论了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是有一只尸骨妖，这生物凶残至极呀，应该是所有召唤生物里面最变态的。初阶魔法师要不组成一个10人以上的团队，都会被直接灭掉。 我们还是挑软柿子捏吧。 我也觉得。 该我了。现在数据是40，假如状态好的话，你们几个都不用上场了。 王丽婷往前迈出了一步，脸上全是自信飞扬的笑容。旁边的蒋玉明老师瞟了一眼，淡淡的道， 数据越高，给你们的资源也会越多，那你们可以躺着得到资源了。 王丽婷朝大家挑了挑眉，昂首阔步地走向铁笼结界。王丽婷也不废话，迅速地召唤出了他的召唤兽。果不其然，他持有的正是相当凶残的石骨妖。石骨妖身躯如秃鹰，肺有肉翼，他的直接战斗力或许并不比其他召唤兽强多少，但他那飞行的能力便足以傲视全场。敏捷，狡猾，总是选择最合适的时机下手，快，可以在魔法师连星轨都没有连成的时候便突袭到其面前，敏，可以轻易地躲开所有出阶魔法。假如炎魔士是那种让人技能打在其身上根本起不到多少作用的生物，这石骨妖就是让你的技能彻底落空，对其毫无办法。石骨妖一出，全部人都变成了等待猎杀的弱兔。王丽婷要做的就只变成站在那里数数就好了。 我听说啊，他们召唤系是有指标的，需要干掉我们100个人，否则他们的资源会被分配到表现优异的系上。妈的，这石骨妖估计就可以揽下一半， 多少组人上去都没有作用啊。 土系坐席上，李俊威旁边的人讨论了起来。 确实是，难道就没有人可以终结掉这个石骨妖？ 高手肯定有，只是他们不一定想出手吧。 几人正在讨论的时候，一个略显肥胖的脑袋却凑了过来，开口问道， 你们刚才说召唤系是有指标的？ 是啊，他们需要抵挡我们100人的进攻。 那个人说道，罗宋脸上不由浮起了一个阴险的笑容，眼睛看向了还没有上场的莫凡。 是不是我们让他们不达标，原本给他们的资源会到我们土系学院来？ 罗宋继续问道。 那是当然了，能者多得呀。可我们土系对付那石骨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们等会儿，不用谢我。 罗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缓缓地朝着挑战报名入口走过去。 谢你什么呀，莫名其妙。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28章。罗宋继续往前走着，他已经到了挑战入口，因为石骨妖太过霸道，挑战的人不由自主地让开了，显然都不想去踢石骨妖这块铁板。罗宋很顺畅地排到了前面。原本罗宋是根本不打算出手的，本身这种大赛就不是他们这种到达中阶级别的魔法师参与的，可是在知道这会影响到召唤系获得的资源，罗宋马上心生一计。 罗宋，你要伤？ 萧院长一眼就看到了罗宋，脸上露出了几分不悦，继续道，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去主动挑衅莫凡的吗？ 我不挑衅他。 罗宋很直接的道。此时萧院长也不好说什么了，罗宋也算是新生，本身规则就没有说不能够让中阶级别的新生出手。说完这话，罗宋已经站在入口处了。确实他答应过院长不会主动去挑衅同是中阶魔法师的莫凡。罗宋本就没有打算和莫凡的召唤兽打，但是他完全可以将莫凡同系的伙伴们全部灭掉。他倒要看看莫凡这家伙怎么靠那只垃圾幽狼兽来补足巨大落差的数据。 你们召唤系的资源归我们土系所有了。冰系对雷系，明显雷系在单打独斗上要更强。 罗宋在中阶魔法上已经不太好对付莫凡这家伙的对手了，他绝不能让莫凡召唤系的成长也那么顺利，等到他召唤系实力再得到提升，自己就连他召唤兽都打不过了。这种事情罗宋怎么可能让他发生呢？所以只要能够给莫凡修炼道路上造成阻碍的，罗宋绝对不介意出手。正好自己看那个控制石骨妖的召唤系学生有些不爽，就那个破召唤生物竟然一副天下第一的架势，可笑啊。 你是土系的，土系对付石骨妖没什么作用，要不你再等等，等下一组再上。 正在入口处犹豫不决的几人看到罗宋过来了，罗宋看都没看这几个人一眼，自顾往前走去。 我有说要跟你们一组吗？ 靠，你很了不起啊，有本事你一个人去把那石骨妖干掉啊。 就是啊，臭屁什么呀，最看不惯这种人了。 几个人顿时咒骂了起来。罗宋本就不需要任何人，他踏入到了巨大的结界铁笼之中。此时石骨妖正盘旋在一脸盛气凌人的王立挺上空，王立挺眯着眼睛打量着罗宋，笑呵呵地说道， 小胖子，你知道我石骨妖最喜欢什么吗？就是你这种有肥肉的人了。 你知道一块冰从30米高的地方砸下来会碎成几段吗？ 罗宋看着王丽婷饶有兴趣地说道， 我看你是脑子有问题了。 王丽婷不知道罗宋在说什么，于是命令石骨妖朝罗宋发动攻击。 你就祈祷自己的石骨妖骨骼硬朗一些吧，不然收尸都是一件麻烦的事。 罗宋保持着高傲的语气，说话之间，罗宋已经闭上了眼睛。再一次睁开的时候，整个硕大的斗兽结界内骤然涌起了逼人的寒气。只听见咯吱咯吱的，白色的冰霜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地面上，先是一些零散的星霜，很快变成了凶猛的冻结之势，迅速地将罗宋周围场地给覆盖着厚厚的凝冰。 冰锁， 罗宋排列完成，在他那已经冻结的双腿之下，一个绚丽无比的冰白星图在交织着，其中蕴藏着庞大能量，正在以罗宋为中心扩散着。 起！ 一声高喝，罗宋冻结的这片大地骤然崩裂开了，裂缝之中铿锵之声响起，紧接着一条条粗大如碗口的冰裂一飞而起，这些冰裂由坚固的锁扣衔接而成，它们孤冷地悬挂在罗宋的周身。 我的天哪！ 终结！ 这胖子是终结法师。 这一刻全场震惊了，人们骇然地注视着罗宋操纵着那些触目惊心的冰之锁链，脸上全是不敢置信，而罗宋的那几位同学更是下巴都砸碎在地上，他们终于意识到刚才罗宋那句不用谢是什么意思了。你召唤系再出街称霸又有何用，终结一出，谁与争锋？王丽婷整张脸也跟被冻住了一样，之前他就听闻说明珠学府新生里面有人已经到达了中阶，他不太相信，谁知道真的有人达到了，而且还就是眼前这个不是很起眼的胖子。 糟糕， 王丽婷脸色再变，刚想要换回自己的石骨腰，冰之锁链发出铿锵乱响的声音，他们在罗宋的操控下全部飞窜到了空中。石骨妖纵然敏捷，在这四五道长长锁链的全方位包围下依旧难以挣脱，冰色锁链霸道地将石骨妖缠住，并且直接吊挂在了空中，从锁链那里传来的冰寒之气迅速地入侵石骨妖的身躯。石骨妖体质不比别的妖魔强多少，在这强大的中阶冰系魔法之下，他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先是皮肤被全部覆盖上的冰霜，紧接着冰霜强行蔓延到他体内，终于石骨妖在空中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冰雕。同一时间悬挂着的冰锁也断裂了，冻结的石骨妖笔直地从三十多米的空中坠下来，嘣的一下，冰块触碰到地面一下子崩裂开了，这个裂痕从石骨妖的爪子部位一直蔓延到了肉翅的地方，于是肉翅和爪子在冲击力下全都化为了粉碎，冰渣洒落了一地。 不！ 王丽婷已经话都不会说了，整个人差点要给罗宋跪下了，他们家族费尽了力气才帮他获取了这只石骨妖，石骨妖一旦死亡，他王丽婷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人，休想再在这明珠学府立足了。脸上的高傲早已荡然无存，王丽婷失魂落魄地朝着自己的命根召唤兽跑去。罗宋目光冰冷，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同情，在真正的大环境下便是弱肉强食，罗宋没有同情弱者的习惯，下手从来就没有留情的说法。 同学，先冷静点，你的召唤兽应该没有死。 顾汉走了上来，麻利地将这只大冰妖送到了治愈老师阮雅的面前。阮雅无奈地摇了摇头，快速地衔接治愈星图。罗宋看了一眼那中阶的治愈系魔法，不禁撇了撇嘴，有治愈系的老师在，那只石骨妖的狗命是保住了。整个战斗其实很快就结束了，全场的哗然之声却始终没有停歇，中阶魔法的霸道他们算是彻底见识了，那所有系学生都对付不了的石骨妖就像垃圾一样被收拾了。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免得浪费时间。 罗宋直接指着剩下的召唤系学生，大有傲视群雄的霸气。剩下俩人非常愤怒，他们并没有退缩的意思，要为王丽挺报仇。 他的冰系终结魔法只能够一次性对付我们一只召唤兽，让我的召唤兽先顶住他的攻击，你伺机解决掉他。 两个人商量道： 好， 你们还是别去了。莫凡好心地劝说道： 你在这里做你的蹉跎乌龟，没鸟用的东西。 两人和王丽挺是同宿舍，关系自然铁，气头上的他们根本顾不得莫凡说什么。莫凡已经劝了，他们不听，那自己也没办法呀。这个世界呀，不缺那些文能骂队友，武能送人头的傻叉们。 想左右夹击？ 罗宋看着这两个召唤系的学生，眼睛里边满是嘲笑。莫凡的这两个召唤系的同学确实太天真了，他们以为中阶的冰系罗宋只能够同一时间解决掉他们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人顺势出手。事实上罗宋根本没有必要，只是用中阶的魔法。初阶魔法冰幔率先覆盖了罗宋所在的区域，这冰幔的强度足以让那两只召唤兽的速度大幅度的降低。紧接着罗宋再用地波转换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等到角度合适的时候，那强大震慑力的冰锁再一次出现。冰锁明显就不是单体技能，那粗壮的锁链强行将这两只召唤兽一起锁住，并且迅速地将它们化为冰块。不费多少力气，罗宋便解决了这两个人。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29章， 只剩下一名召唤系的学生了呀！真没有想到，这场斗兽大赛会出现终结魔法师。 是啊，剩下那名召唤系学生也是炮灰，根本打不过罗宋的。 我们还想上去表现表现，谁知道被这个人抢尽了风头。 罗宋解决掉了三名召唤系的学生之后，目光注视着台上仅剩下的莫凡。莫凡又不蠢，看得出这头罗胖子就是故意给自己找麻烦的。罗宋没有再逗留，直接走下台去。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并且他也遵守了和萧院长的约定，不主动挑衅同样是中阶法师的莫凡。众人看到罗宋主动离开，都很费解。以他中阶魔法师的实力，直接横扫召唤系这七人应该不成问题呀，还剩下最后一个召唤系的，为什么不一块儿解决呢？还是说这家伙觉得自己全清了显得没意思，留最后一个给他们这群初阶魔法师慢慢的玩？ 还好留了一个， 那我们还有施展自己的机会。石骨妖被解决了，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走，我们上。 李俊威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睛特意瞟了一眼旁边的秦小棉。今天的主角必定是展现出中阶实力的罗宋无疑，可他们这群人也不能就这样埋没在中阶光环之中，是时候出手出手了。 你们要挑战他？ 秦小棉有些诧异地看着这群总是喜欢绕在自己身边的男同学们。 有什么不妥吗？ 李俊威问道。 没什么，祝你们好运。 秦小棉觉得自己不便多说，李俊威带着他的队友们走到了斗兽场地中。步入到入口处，已经有其他系的人在这里等候了。这些人的想法和李俊威相同，中阶归中阶，别人修炼速度在众人之上确实令人震惊，可这不代表其他人就应该什么也不做。突破这种事情谁能说得好呢？兴许经历了这场战斗，他们就摸到中阶的门槛了呢。来到明珠学府的人，谁不是为了中阶在冲击呢？ 哼，这个罗宋还算得识相，不过莫凡，他明显是给你找麻烦。 蒋云明冷哼道：罗宋就是来砸他们召唤系场子的。入考那天，蒋云明自然知道罗宋和莫凡有过节。我知道，不过我的召唤兽……莫凡耸了耸肩，碰到这种事儿也没办法呀，更何况他的召唤兽正处在休眠阶段， 本来今天他就跟个废人差不多，罗宋这如意算盘白打了。苏醒了。莫凡本来只是尝试着去和自己的幽狼兽沟通一番，不抱太大的希望，谁知道幽狼兽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苏醒了过来，并且看上去还相当精神的样子。 真不甘心啊。 海大富咬着牙道。其他几人同样情绪低落，原本斗兽大赛他们召唤系才是主角，可以尽情展示他们优越于其他系的强大实力，谁知跑出一个中阶魔法师一口气虐掉他们三人，这让他们召唤系一下子成为了配角。这就算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成功达到学校和老师规定的要求，他们接下去分配的资源将全部归罗宋所在的土系所有。明珠学府的资源相当可观，否则也不会让那些世家子弟们都到这里争得头破血流。眼下他们召唤系这大半学期的资源全部葬送，肯定非常不甘心呢。 老师，要不…… 这个时候郑冰晓看了一眼蒋云明欲言又止的样子。 已经下场的学员不能再上场，莫凡，你的召唤兽能不能呼唤？不能的话，今天就到此结束吧。能上场又有什么用？ 王丽婷眼圈发红地说道。 老师啊，能不能请学校通融通融啊？我家族为了让我能够召唤出好的召唤兽，已经花了很大一笔血泪钱了。要是没有学校给的修炼资源，我们恐怕没有几个能够进入中阶级别啊。 通融是不可能了，要想获得资源，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好了，大家回去吧。今天的大赛就这样了。虽然是因为中阶魔法师出现导致你们全军覆没，但我对你们的表现也谈不上满意。炼兽之血就只给郑冰晓吧。 蒋云明也是一点都不讲情面，赏罚分明。听到这句话，召唤系的同学们全部都哭了。学校的资源已经没有了，老师这边又少了一份，这让他们召唤系以后怎么活呀？蒋老师，我的召唤兽好像醒了。莫凡开口说道。 哦，那你就上吧，表现好的话，第二瓶炼兽之血可以给你。 蒋云明挑起了眉毛道。我要的就是炼兽之血。 好，你上去吧，给我们召唤系挽回点颜面。 蒋云明说道。莫凡缓缓地走向了斗兽台，同时和自己的幽狼兽做着一些沟通。我们今天的目标可是16个呀。莫凡对幽狼兽说道。郑冰晓一共干掉了25个人，海大富解决掉了15个人，王丽婷本来应该是数据最好的，结果在第7个的时候被罗宋给灭掉了。所以要得到炼兽之血，把海大富的15个数据给超越了就行。嗷呜的一声，幽狼兽发出了一声斗志昂然的吼叫声，算是给莫凡做回应。听到这声精气神充沛的咆哮，莫凡脸上反倒是露出了惊讶之色。伴随着幽狼兽的咆哮传递而来的，还有幽狼兽这只猛兽的野兽气息。这气息呀，看来16这个数字要翻上一番了。 来吧，把你的召唤兽叫出来。 李俊威作为这次五人挑战团队的代表，脸上自有一股英气。 除非你的召唤兽也是尸骨妖，否则一定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这家伙好像是我们唯一没有收集到情报的，也不知道他召唤兽是什么。 莫凡看着这个看上去早有准备的五个人，脸上却挂着一个懒洋洋的笑容。虽然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喜欢打架的男人，但这个时候还是尽情让自己的幽狼兽表现表现吧。为我而战。月色的星轨在莫凡面前出现，它化为了一道空间裂痕，一条次元桥梁将未知未面的生物呼唤到面前。次元裂痕中一个狰狞的幽蓝色脑袋伸了出来，随后健壮充满力感的身躯踏了出来，浑身覆盖着的俊逸毛发在空间乱流中飘扬而起，伴随着野兽的气息弥漫，幽狼兽一下子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是幽狼兽， 好野俊的感觉呀。 和之前那只小幽狼兽比起来，完全不是同一种生物。 感觉不太好惹的样子。没有想到这最后一个召唤系学员的召唤生物是这样一只成年健壮的幽狼兽，不知道李俊威他们能不能对付。 后台位置，召唤系的六名学员也张了张嘴，露出了几分诧异之色。 好像比上次看到的时候更强了。 老师蒋云明喃喃自语道。呼呼呼的一阵兽风以幽狼兽为中心朝着周围卷开了，尘土扬起了黄色的波澜朝着远处荡去，扫过了这硕大的斗兽场地，也扑打到了那五名前来挑战的学员身上。不知道为何腿开始轻颤了起来，打头阵的大脑袋男转过头去看着他们的老大李俊威。 怕什么？一只幽狼兽而已，又不是食骨妖。 李俊威不满地骂道。 我怎么感觉这不是普通的幽狼兽啊？ 感觉个屁呀，灭掉他再说。 五人明显有一定的配合，他们在面对着莫凡幽狼兽的时候迅速地站成了一个大致的阵型，风系在前，水系在后，雷火两翼，土系坐中。五人一组的话，风水雷火土算是一个很合理的协作队伍。在明珠学府里，雷系的学员不算少数，要形成这五元之阵不算太难。李俊威这个队伍明显就是大有准备，假如不是罗宋突然出现，他们是要直接征战其中一只召唤兽的。就凭他们五个，眼下只剩下莫凡这最后一名召唤系学员，他们自然不能再等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0章。 大头，干扰牵制他。记住，幽狼兽的爆发力相当强，所以你如果使用闪步的话一定要快，否则在你移动到另一个方位的时候，他就把你一爪子拍死了。 李俊威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直接用风鬼飘影吧。 那个站在最前面叫做大头的男子说道。 豆豆，别以为幽狼兽离我们很远就没法攻击我们。幽狼兽拥有一个土系技能，可以操纵飞沙碎石，这些若是打在身上，半条命就没了。 李俊威继续交代身后的那名水系魔法师道。那名脸上有不少痘痘的女生认真的点头。 好，动手。小小的幽狼兽怎么可以阻挡我们五人组在明珠学府一鸣惊人，让之前那些杂乱无章的虾兵蟹将看看我们之间的战斗默契。 李俊威脸上笑容飞扬，把战斗当作是一个人的事儿，那只能说那些挑战者都不太合格了。在初阶大家都只有单个技能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雷系固然强大，元素之手，却绝没有单独对抗妖魔的能力。水系或许看上去并没有任何的攻击性，然而这初阶唯一的防御技能却绝对是战斗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李俊威眼中根本没有一开始就是废的戏，唯有一群不懂得合作的蠢材。莫凡看到对手这阵势，脸上有了几分好战的笑容。果然有意思，这五个人这种应战经验并不逊色于自己当初在那城市猎妖队。你小心了，他们应该很懂的。嗷的一声，莫凡话都没说完，幽狼兽便高傲地发出了一声啼叫。还没等莫凡反应过来，好战的幽狼兽已经杀了出去。他从静止到猎豹一般疾驰的这个过程最多只需要一秒钟，这爆发力连独眼魔狼估计都会自叹不如的。幽狼兽狂驰着，目标正是李俊威团队最前方那个风系的学员。那名脑袋很大的风系学员脸上虽然有几分紧张，步伐却相当的灵巧。 三级的风鬼将在周围一大片区域连成好几道风之轨迹，宛如制造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风系高速通道，可以做到身轻如燕。风鬼飘影比风鬼闪步活动的范围更加广阔，好像处处都有风之轨迹留下的风行者的残影，他们让魔法师本身就像没有规则的风一样，无法捕捉，无法追踪。幽狼兽第一次出击，他的利爪便抓的是一片风之虚影，那大脑袋的学员已经在他落爪之后飘影到了20米开外的地方。呼的一下，幽狼兽快速地收回了爪子，身体摩擦着地面滑行了一小段距离之后，便再一次迈开了四肢，竟然在一秒的时间调转了方向，朝着那名大脑袋风系法师狂撞过去。 二段爆发， 李俊威脸上露出了愕然之色。一般来说，幽狼兽在发动一次爆发力十足的攻击之后都需要停顿一阵子，这就好像一个人在疯狂冲刺之后需要稍作休息一样，这第一次爆发扑击之后竟然可以马上收回所有的力量，更快速地止住惯性，一下子发动第二次凶猛的爆发冲刺。 豆豆，保护他，快！ 李俊威命令道。二段爆发的幽狼兽足以对那名风气学员造成极大的威胁，毕竟那个大脑袋男生觉得拉开20米的距离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无数的水珠凭空出现，他们活跃地寻找最近的水珠伙伴们，并且快速地结合在一起，在那名风系学员的面前组成了一个水之防御。呼的一下，幽狼兽飞驰到一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水珠了，他的瞳孔中闪过了一丝不屑，厚重的爪子依然朝着那名风系学员狠狠地撕裂而去。刷的一下，利爪破开了由无数水珠凝结而成的护盾，锋利的爪子从风气学员的身子上划过，一道血痕赫然出现，就那样触目惊心地出现在了风气学员的胸膛上。 啊！ 这名风气学员朝着后面倒过去了，溢出的鲜血的身体混着地上的尘土翻滚出了好长一段距离。 这怎么会？ 那名脸上满是痘痘的水系女孩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她的水域明明已经到达第三个级别了，为什么无法抵挡住这只幽狼兽的攻击呢？她自己也是实战过无数次的，明明任何妖魔的攻击她都可以抵挡啊。 你慢了，下次这种情况不要等我说你才知道保护。 李俊威阴沉着脸，带着几分呵斥地说道。是的，水系女孩释放的速度慢了，幽狼兽的爪子在那水域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就往那名风系学员的身上撕去了，看上去及时的水域技能只不过抵挡了幽狼兽后续的冲击力。 畜生，尝尝我的雷印。 紫色的雷电在半空中怒笑着，他们在那名雷系学员的操控下疯狂地朝着幽狼兽所在的位置上轰去，电光耀眼夺目，蟒蛇一般的雷电印记一道道轰落，看上去是将幽狼兽给彻底包围了。幽狼兽鼻子一嗅，嗅到了空气中传递而来的焦灼之气，他的后肢重重一踏，身躯俊逸无比地朝旁边跃开，下一秒幽狼兽站着的地方被几十道雷印给轰击和鞭策了，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焦黑的区域，一点点小电弧在幽狼兽深蓝色的毛发上跳跃着，可惜这小小的静电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幽狼兽转过身去，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锁定了那名释放雷气的学员，又是嗷的一声，头颅高傲的扬起，喉咙深处更好像有一个深邃的洞穴毫无征兆地涌起了一阵的妖风，妖风从幽狼兽的口中卷出，他们肆意的扫荡，把地表的沙粒都给卷了起来，让尘埃弥漫的到处都是。 我去，这还是飞沙走石吗？ 莫凡看到这一幕之后忍不住惊呼了一句。莫凡最早接触到的飞沙走石，那应该是一整片沙粒如散弹一样飞弹过来，对于普通人的身体来说，这种攻击足以在身上留下无数个血窟窿，可现在自己的幽狼兽吐出的飞沙走石，那范围比莫凡第一次见到的粗狂了不止一倍。 简直是一口吐出了一个小型的沙尘暴。 快散开，快散开！ 李俊威的脸色彻底变了。飞沙走石这东西，其实他们反应快那么一点的话，直接翻滚都可以躲开。那幽狼兽是隔着很远施展出来的，可是直接这一个覆盖了四分之一斗兽铁笼的小型沙暴这样扑盖过来，尼玛往哪儿逃都会被打得千疮百孔啊。李俊威在愕然中将双手狠狠地拍下地， 地波， 以李俊威为中心，一道土涟漪呈现圆环朝着周围扩散开了。那涟漪在着李俊威身侧的雷系伙伴和火系伙伴都迅速地朝着斗兽铁笼的两侧快速地推动。 杜董，到我后面！ 李俊威喊道。将自己的两个伙伴推送开之后，李俊威知道不能指望水系女孩在这么短时间释放出第二个水域了。那水系女孩跑到李俊威身后，可这个时候弥漫过来的飞沙走石已经扑面而来了，脸颊被那些飞在前面的小小沙子刮得生疼不已。 藤墙， 李俊威意念一动，开启了他自己特有的防御魔具。青色的光芒一闪，李俊威面前诡异地出现了无数青黑色的藤条。这些藤条它们相互交缠在一起，又不停地衍生出新的细藤，密密麻麻地缠枝着。沙暴终于袭来了，他们前仆后继，发出刺耳的声音。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密集的藤墙挡在李俊威和豆豆的前面，他们那弱小的身躯必定被这些威力强劲的沙粒给打烂。 这名学员不错。 肖院长看着那一片迷蒙的区域，脸上有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土系系主任周正华脸上也有了一些光彩。前一会儿罗宋就站出来给他们土系大大长脸了一番，没有想到系里面还有一个李俊威这样非常懂得团队合作的学员。以地波迅速地将两名没有任何防御和逃跑能力的火系雷系队友给推送到安全地带，再以自己的魔具护住自己和身后的水系同伴，那只幽狼兽的飞沙走石明显强到足以将他们四个人全都打得千疮百孔，结果被李俊威这么一个土系法师给化解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